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 小马。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见，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上厕所，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没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大家好，我是马伯庸，我和赤城的小说《四海金旗》的同名动画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关注 FM 98.2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本期《漫游嗨翻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寻宝，体验东方式航海冒险的精彩。暑假见喽！ 7: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漫游观察员，他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马达，欢迎马达。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是的，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那最近呢，就是我有在上个月的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要现场直播吃一种哈利波特事件里面的食物，叫做比比多味豆。 啊，对。 后来经过这个岁月的洗礼，我已经基本上快忘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节目粉丝群的小伙伴还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他会问小美你到底什么时候直播吃比比多味豆，那我就特别抱歉，我说因为最近非常的忙。那究竟在忙点什么呢？今天我觉得节目现场要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其实我最近在忙着看一本非常好看的古风冒险小说，而且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也分享给了马达，结果马达也给我发微信说看起来就废寝忘食了，是不是？ 没错，就这本书就是马伯庸创作的《四海惊奇》， 马伯庸老师和池诚老师创作的《四海惊奇》，特别的好看。 对，不得不说两位老师文学功底还是很高的。 嗯， 就是写网络小说也非常的这个得心应手， 写小说得心应手，而且他创作出来的这个世界观非常宏大的这种架空的世界，也是给了很多粉丝想象的空间。那今天呢，要给所有喜欢《四海惊奇》作品的小伙伴们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四海惊奇》的同名 3D 动画也将在今年夏天8月16号登陆爱。那就是我们《四海惊奇》的同名 3D 动画也将在今年夏天8月16号登陆爱奇艺了。所以还有 差不多10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在这个爱奇艺上面看到我们的动画版本了，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其实我知道马达也非常好奇，像这个动画里面这个主角 海战啊， 对海战啊，包括主角见闻七里到底都长什么样呢？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动画里面的幕后推手啊，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四海惊奇动画的前期导演刘一聪，欢迎刘一聪来给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刘一聪。 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哈。还有我们的美术导演赵雨晴，欢迎雨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晴。 还有制片人张成刚，欢迎张成刚。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成刚。 欢迎三位。那今天其实三位不仅是要给我们分享一下《四海惊奇》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更是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一手资料。比如说刚才马大提到的，就是像这种人物人设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长什么样，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包括我们《四海惊奇》当中出现的几条大船，大家一定也对灵船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揭秘。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通过弹幕跟我们互动交流。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93，欢迎进群。那现在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欢迎马达。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四海惊奇动画制作团队的前期导演刘一聪，来给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刘一聪。 还有我们的美术导演赵雨晴。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晴。 制片人张成刚，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成刚。 再次欢迎三位哈，三位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可以把话筒拿到前面来，这样因为小伙伴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节目。我看我们直播间现在这个人气也是非常的高涨，让我非常生气啊！平常我们自己在这干说的时候，大家都不来看节目，今天一说我们的动画制作团队要来做客直播间了，大家可能也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人哈。那今天我们也会从弹幕当中选取一些比较不错的问题，所以如果您非常喜欢四海惊奇系列的动画，或者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三位导演和制片人做出来的精良的作品的话，就不妨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吧。其实刚才也介绍过，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分别是前期导演、美术导演和制片人。那小伙伴们可能也很好奇啊，就是三位在团队当中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事务呢？ 对，因为我这边主要前面先是负责这个剧本的这个开发吧，然后就是跟编剧在一块儿，然后去负责一个剧本的工作，然后之后呢会负责分镜头设计，就是故事怎么讲，镜头怎么给，然后人物之间怎么弄啊，这些工作。然后再往后的话是包括选演员，然后跟中期，包括跟各个环节吧要去沟通，然后之后这个音乐声音，然后还有配音的工作，最后的剪辑出片，就是负责这样的工作。 感觉像一个大管家，有没有？ 好繁琐啊， 就是从前期到后面好像一直都要不停的付出劳动，不停的在各方之间来进行这种很复杂的协调工作，包括具体的执行工作。 是前期导演吗？听上去像前中后期导演。 对，其实主要是一个起组合作用嘛，就是把大家能够组合在一块儿，然后主要的还是后置在这个内容这块，就是故事跟人物的性格的塑造啊什么的。 所以在动画制作的各个环节，可能都需要前期导演来把一下关，是不是？ 对对对，就跟大家去沟通，包括跟后面去演员配音的时候，那个他可能不太那么了解人物，可能我要跟他去讲 讲戏， 给声音演员讲戏。 对啊，就是逗不逗啊，是幽不幽默，还冷不冷啊这种。 哎，我经常有看到，就是导演给演员讲戏的时候，都需要亲自示范。那是不是我们的刘导也没有少亲自现身一下？ 对对，这个工作是就是脸皮要厚， 脸皮要厚。 然后心里面要就是内心的活动要比较活跃一些， 所以看见没有，现在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做动画就是一个幕后的工作，其实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协调，各种各样的以身来这个，也不是以身试法，就是需要亲自示范，是不是？好，那我们的雨晴美术导演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负责和美术相关的一切工作。 对对，我基本上就是片子里美术相关的东西都归我负责。基本会看小说以后来确定整个世界观怎么搭建，然后给大家营造一个什么样的视觉世界，然后包括这个角色长什么样子，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以及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特征，这些东西都是我来负责。 压力很大，因为作为粉丝来说真的很好奇主角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是不是和自己心里的想象能够达成一样的？ 对， 对，所以说这方面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塑造的角色。 是的，那其实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检验一下，一会儿看看我们的主角们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的制片， 我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制片人的角色更多就像是一个总统筹，就是在方方面面涉及到美术前期中期后期等等的这些，整个从大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整体的时间规划，花钱怎么花钱怎么花，花时间，然后这个是我这边主要来控制来做的。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也是相当于做一个服务型的一个角色，就是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作了一些点，那就怎么样来从中去协调出来，让这个项目能更好的综合上往上去做，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制片人的一个角色。当然因为是出于作为平台的一个制片人的话，所以还要涉及到整个项目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宣发的方向的东西的确定和执行，所以这主要是我这边的一个角色。 刚刚张制片 大管家出现了。 是的，刚刚张制片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怎么花钱，我心想哎呀这个工种不错呀，结果话锋一转说还需要各种服务。我说那看来这个工作也不好做。其实三位都是属于在动画团队里面很重要的工种嘛，那其实肯定在制作动画之前有看过我们四海惊奇的原著，那在通读了整个四海惊奇的故事之后，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我坐这个位置就先发言权我了。对，就这个小说我当时看完之后，就是首先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因为其实没有人去讲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海洋题材这么一个小说，其实没人讲，而且他的视角是从这个就是冒险那个角度，就是他比较青少年一些的这么一个小说，然后他呢讲的就是非常的就是故事其实特别简单，然后没有说这么复杂，像很多 就是他的主线很明晰， 很明晰， 王道热血那种。 对，他就是告诉你我要去做一件事，然后我们去冒险，大家很有活力很开心，然后会有很多困难去克服，然后有很多神奇的地方，神奇的力量，神奇的各种各样的道具什么的，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读起来就没有说我要去想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者有很复杂的剧情，其实没有，它很简单很直接，然后让很直接可以展示很神奇的一些场景情景。 所以刘导也是从故事里面获得了很简单很直接的这种热血的感觉。 对 对， 或者这种或者这种大家齐心协力拼搏的感觉，是不是？ 对，它是有一个团队的一个冒险的概念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有我是来自不同的地域，比如说是这个印度的，还是我是这个古代的什么， 就感觉世界观也很庞大， 大家来自的地方不一样，但是要一起去冒险。 那我们不按顺序发言了哈，张制片。 行，我看了这个小说，其实第一感觉就是说它跟市面上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小说完全不一样。它 他有自己的有他深度的一些点赞，和另外一个是其实在第一眼看这本小说的时候，他会感觉他像是一个公路电影的感觉，因为是主角一直在逃难的过程中一直在换地方。那这种感觉呢，就是像我们在看一些不同的小说，但他的那个最大与其他的公路电影或者说其他网络小说不同的点在于，他在这公路型的小说中又穿插了非常大的一个世界观，而且他的整体的小说未来的计划是开发4到6部，所以它其实是从中国东方的这个视角开始，然后陆续的扩展到同时期的，借助了当时的一些对，就是西方的大航海时间节点，其实是相对比较 match 的，所以它最后整个构架出来会是一个全球，涉及到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后面小说一些剧透啦，这个就是它未来的几部小说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看我们制片鬼魅的笑容，难道你知道了些什么吗？ 对，因为我们跟那个作者啊，马老师那边，还有包括他的后面的那个公司合作的上面，会有去一起探讨说这个小说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和提前其实就是一个福利吧，会提前知道一些小说后面的一个 大概的走向。 对，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小说有2本嘛，其实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完结，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一下。那我们弹幕当中大家都已经开始表白我们的雨晴大大了，那来吧。作为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一项工种哈，那看完小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那个 看完故事， 我觉得刘导跟陈刚他俩看的时候肯定是特别爽的。我看的时候是爽， 很纠结， 对，爽中透着纠结，然后透着压力，因为大家 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因为大家说的那些各国和那个就是各种文化类型，全都是要由我来去呈现出来的。 是， 对，所以它是一个算是我承担的这些作品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因为这里面不光涉及到了古中国，还有古印度、古波斯、古日本等等的一系列的或者是一些未知的文明，都就需要大家 大杂烩，就是 对，是一个很大杂烩的东西，需要大家本身看小说的时候是一种想象的阶段，但是现在我需要把它呈现成具体什么样子的， 尤其有很多海底世界的呈现， 对， 比如说巨龟寺里面的龟僧，我就很好奇这要这会到时候设计成什么样呢？ 当时看的时候脑补都脑补不出来， 对，所以 对对对 的确 是 没有、 就是、脑补都补不出来的东西，我现在要把它实现出来，所以说就带着团队还是进行了很多的那个资料研究，反正还是蛮辛苦的，希望大家能够轻喷啊。 相信大家已经大家已经开始在弹幕里面打 call 了，说雨晴出品必属精品啊，小伙伴们的鼓励。的确啊，我们说这个原著的故事的确很精彩，但是我们的动画也十分的精彩，那究竟精彩成什么样呢？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放一个小小的预告片，一起去欣赏一下。 你真的确定吗？接受来自深海的无尽威力， 海藏族凝结了海洋的力量，也必将被海洋所召唤。 妖风汇聚，逆天犯顺，散散 驱逐团，我们走。 你打算去哪儿？ 热血沸腾，是不是感觉那个瑰丽的大海啊，神奇的冒险啊， 就按捺不住自己了。 是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四海经奇》动画的一个预告片哈，其实短短的我看有一分半钟，其实你可以从里面感受到很多的中国风以及武侠的元素已经出来了。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3D 动画也都会涉及像中国风啊或者武侠这样的题材，那我们《四海经奇》这部动画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四海这部小说我们在最初在选择这个 IP 的时候，就是被它像刚才说到的宏大的世界观所吸引之外呢，其实它除了有中国古风的这些元素和武侠的这些元素之外，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现在市面上很多 3D 动画并不涉及到的，比如说各国的一些元素、风土人情，以及对，以及它的这个后面的一个虽然它是有一些带着略微的玄幻的一个色彩，但是更多时候还是偏写实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很多的 3D 动画，大部分都是传统的玄幻的仙侠的，所以偏写实的一些动画片呢还是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制作上面和选择这个 IP 的时候，爱奇艺就是想说从这个出发点去选择一部好的一个 IP 作品来做一个开发。 对，也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天马行空的想象，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历史文化元素作为积淀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文化元素当中吸取一些比较精品的东西，可能也会加入到我们动画的制作当中。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主角这个一闪而过，他们身上的服饰，包括每个人使用的武器，包括整体的一个造型，其实还是可以看出来是有吸取一些历史当中的元素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做得完全架空起来，希望它能够在大家认知的这种视觉审美范围内，然后去提炼一些很奇幻的东西，觉得这样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所以呢，我们其实就跟普通的武侠不一样的地方是，还是提取了一些中国古代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明代的元素，然后再加上一些因为它故事里还有一些古印度，古波斯， 古高丽， 古高丽，对，古 日 本，对对对，他们的这些元素，我觉得都把它当时真实的一些样貌提取出来以后再去加工，然后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我相信应该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稍后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主角群的一个人设图哈。先来看弹幕当中，大家说正提督男神比心，正提督就一闪而过，也没有逃过大家的眼睛。包括也有说七里好美，其实七里这个主角和我们以往看到很多小说包括动画作品当中女主角还不太一样，是不是马大？ 对， 对， 就是 他完全不是那种玛丽苏的那种形象。 对，他就是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主角应该是个甜妹子，就是会是个特别艳丽的这样的角色，他反而气质当中带着一些清冷的感觉，这一点也在我们的 高冷女神那种感觉， 是也在我们的人设当中体现的很好啊。包括大家说就是非常有质感，还有大家提到说哇这水，哇这船，哇这建模。所以相信这个8月16号我们的动画上线之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看一看，就是大家有说这次动画可以期待一下。没错，那刚刚也提到说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动画当中主角群的一个建模，我们现在一起通过一组图片来看一看。那既然说到这个七里女神了，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七里的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七里，其实七里她在故事当中是一个日本妹子，在故事当中， 对， 所以从她的这种整体的造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体，对，也是一个忍者， 对， 也可以体现出来一点，包括她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雨晴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因为七里他的身世是从东洋那边来的，所以他的整个造型其实是比较偏东洋感的，包括他身上的花纹服饰都因为都是亲手绘制的，所以说带着东洋味道也比较足。然后包括他身上配的刀刀上的那些角鱼皮的装饰，因为现在可能看不太清，回头片中会有一些细节展示，都是一些比较传统日本的一些那材质去提取过来的，因为想去还原那个时候，既然是从东洋来的一个女孩子，她的应该状一个状态肯定是 比较要细比较细腻的展现在他身上的各种细节当中。 嗯， 对，然后包括他那个披风啊、斗笠啊这些款式，其实都大家可以仔细看，都不是普通的披风的款式，有比较像日式的一些御衣的那些款式的改良。嗯，对，然后包括因为他本身是忍者，所以身上缠的很多细节其实都是比较就是偏 很考究的， 对，很考，其实还是蛮考究的。对， 好，那我们看完了， 是心动的感觉， 是心动的感觉。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们的七里啊！相信你要抢七里的话，我们弹幕中的小伙伴应该会群起而攻之。 拔刀吧，各位， 拔刀吧！好，看完我们的女主角，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动画当中绝对的男主角剑文。啊，为什么人群当中出来了一个光头？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的剑文了。剑文他是有两套服装， 对， 在动画当中， 对， 嗯。对，有一身是太子装， 对，因为有一身是太子装，然后一身是他那个 流落江湖之后， 流落街头，然后对，在江湖中闯荡的一身，嗯，所以两身其实因为是他的那个故事的进展，所以必须做到两身区别很大。 嗯， 太子装的时候，他必须得有一种养尊处优的一个非常油腻的一个富家，对，富家太子的， 不止富家，皇家呀，这是， 对， 我们再来看 皇家。太子的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身上穿的这个颜色，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很富贵，很富贵，对， 很富贵哈， 啊，对，这个富贵当中又透着没那么有审美的一个， 有一种地主家的傻儿子的感觉， 好像 对对， 知道点了什么，建文的审美， 嗯，对，对，因为建文是一个从小。肯定是被父亲宠坏了这样一个太子的形象，嗯，所以说想给他塑造的前期会傻一点，然后后期他的性格会不断的进化，然后 建文的心在滴血，小伙伴们，被我们的美术大大这样评价真的是好伤心。再来看看我们剧中这个蒙古汉子啊，腾格斯，其实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来他比较豪放的性格了，包括他胸前的这个挡巾都没有系上啊，露出了这个多少块腹肌和胸肌，快看看。包括他这个原著当中好像也是有满头的小辫子， 对， 在动画当中也是欢迎， 每一个小辫子好像都别着不一样的那个小道具，嗯， 对，小道具， 啊，是的， 什么小羽毛啊，小珠子啊， 这个设计方式很麻烦， 这个麻烦是必须的，因为麻烦才能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嗯， 然后也腾格斯这套衣服，其实我们是采用了，因为我本身是蒙古族，所以用了我们那达慕大会的这个摔跤装，再结合了，嗯，蒙古服的一些服饰。但是其实是这个是虽然是蒙古族服饰，是藏族穿法。对，像因为藏族才是一半露出来，一半那个穿上的这个方式。但是觉得腾格斯非常适合这套路。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把蒙古族的衣服改了一些穿法，并且融合了这些摔跤的这些各种细节在上面。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对蒙古族了解的，应该能在他身上找到很多很好玩的点，包括他腰间别的这些配件，其实都是我们蒙古族本身真的有的，是用来就是随时随地坐在草原上吃东西的这些配件，所以还蛮 哇， 对， 太讲究了。 那在下半场当中，也要给我们细细的讲一下人物身上的这些别致小道具哈。 好的，好的。 我看大家有说八块腹肌，可以数一下。刚才我偷偷的数一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好像不止八块。当然，我可能把胸肌也加上去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位，下一位这个小娇女在这个动画当中也是属于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啊。是的。嗯， 也挺好看的， 对，小娇女，对，小娇女是 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和七里，就是，嗯， 对，她跟七里是不同的两种类型，小娇女更萝莉甜美一些， 嗯 啊，然后大家应该会很喜欢这个角色的， 是 有预感。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这个哈罗德是属于西洋人。 对， 是弗朗基国， 对，弗朗基， 是的， 是弗朗基的王室的一个小王，也是一个小王子， 第124位的顺位继承， 对，顺的比较远一些， 对，顺的比较远一些，所以如果不出什么天灾人祸，基本上这个王位是顺不到他 头上，对对对，是的， 好的， 是多大天灾人祸？ 是，那我们剩下的几位主角会在下半场给大家一一聊到。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期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是由明秋同学负责制作的，我们一起去听。

对，是一个日本的阴阳师啊。其实这个帽子还是很有标志性的。 对对， 嗯，坐不了地铁，对。 幸亏他们那个时候轨道交通不是很发达，嗯、要不这上车还得先行个脱帽礼，是不是？ 哎，把它设计还蛮帅的，倒是。 嗯嗯， 其实他不化妆是蛮帅的，对。 嗯，哎， 脸上戴了个面具， 嗯，那他会不会他把他的面具摘下来呢？ 也许会的， 有可能的 ， 看片， 大家看片啊， 看大家的呼声，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贪狼，这也是主角遇到、这个、 人群中又钻出来一个光头， 为什么给主角加个头发就很难吗？来看看贪狼的人设图，一看也是非常霸气的一个男子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贪狼是有海藏柱的力量，是吧？所以他的一个手已经和 五个手指是 钙化了， 对对对，已经就是 鲨鱼牙， 对，已经变成利爪了。 嗯、对， 我们再来看看， 很霸气。 哎呀，这个角色我还是蛮喜欢的。嗯，没办法，就是看脸，就是这么肤浅。哎，雨晴来聊聊这个正体都在人物形象设计上面，都有哪些考虑呢？ 啊，因为我们的正体都，是肯定是片子里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哎、所以因为我又很喜欢叔叔型的帅哥，嗯、 哎，看来我们两个是同胞哎， 暴露了择偶选择，我替他招个标。 嗯，然后对于这个正体都的角色，可能会比较下功夫一些，因为希望他能够成为 新一代男神， 新一代帅叔里面的 夹带私货角色。 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叔的这些小粉丝们能够喜欢这个角色， 喜欢喜欢。 对， 哎，那正提督就是他出场就刚出场和出场后面会不会有就造型变化，比如说会变老一些？ 会有造型变化，但是应该只是会他的衣装服装会不一样，因为他现在穿的是一身在海外去航海的一些衣服， 嗯， 然后后面还有正提督上朝的一些服装， 官服， 对，官服，嗯，然后还有他的私服等等的，所以喜欢正提督的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但是他说这些可能会因为经费问题选择。对， 经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得 要吐 点下了。 来自我们这个大统筹的这个泼冷水啊！ 大统筹选择给七旅多加几套衣服。 哎，说的有可能哦。 对啊，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选择给下脚女多加几套衣服。 你们是都暴露了自己喜欢的类型是吗？原来我们的制片是喜欢小娇女类型的， 所以大家按照这种标准为这个二位招标啊。 招标。好，其实刚才提到了大叔型的帅哥，我们下面要出场的这位也是大叔，但是不是帅哥呢？就要让大家来 看 这已经是大爷了。 哇，好扎心啊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剧中的铜雀，哎呀，土豪，真土豪。 对， 嗯，是我们的奇经商团的一个大佬。嗯，他的腰间应该是会 有 一 个小小的 铜雀，大家可以从这个设计图上面看，他手里把玩的应该就是那个小小的 那只小铜雀。 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道具，在我们的故事当中会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小老头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但这伙伴并不是人类，而是一头很大的这个鲸， 须弥鲸。 嗯，是的，也是在我们的剧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成片的动画去欣赏一下。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主角的这种设计图，我们也知道这是一部古风冒险的作品嘛，然后也是有架空这种历史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收集史料，包括去查各国的这种文化元素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是不是各种案头工作是非常庞杂的。 嗯， 其实还是查了非常多的东西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太多国的当时的一个文化状态了。嗯，然后我们查到的这些文化状态还不能完全直接用，因为因为历史的原因，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我们没有能查到的，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真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去稍微做了一些杜撰和加工，让它更具有视觉元素，能够更好看的被大家捕捉到这些的东西的亮点。 嗯， 因为有些历史上挖出来的就墓里的，我们没少去去找那些出土文物的那些东西来做参考。 嗯， 但他们的颜色呀、样式啊、款式，其实都是经过历史长河的这些 洗礼， 对，洗礼沉淀，其实已经不那么鲜亮了。 嗯， 或者说样式留存的很少了。嗯， 我们就只能在这些基础上去做一些尝试。然后包括其实像船的这个史料的收集，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功课，因为这部是体现大明水师啊之类的 威武之师， 对，威武之师，就是中国最厉害的水师。然后他当时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去聘请了北大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水师的教授去给我们来上课， 不容易啊， 太用心了。 然后大家一起，像陈刚和刘导，我们都一起去跟教授们学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在水海上运行的，他们之间的船语是怎么打的，然后海船上都有些什么必须要注意的东西等等。 有没有考虑以后做一个讲座？做完这部动画之后，顺便也成了这种 知识小讲堂， 是， 真是可以，真是可以。 包括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其实筹备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呢，因为最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这个 IP 的话呢，因为看到被他的一个脑洞，其实最开始是这个脑洞所吸引了，就是马老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脑洞特别大，他的都是脑洞文，所以说他的脑洞开得够大，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题材又是市面上目前都没有的，然后跟我们这个整体的平台爱奇艺就是希望做一些当下引领一些当下市面上不同 IP 开发的新风潮的一种理念一致，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 IP 去做。因为本身海洋相关的一些 IP 的开发的难度非常大，所以等于说我们为了这个也是迎难而上吧，选择了这样的 IP 去做。所以其实它最开始在拍板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导师筹备时间非常短，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已经决定了，就做完了。但是他真正的花时间比较长的是寻找合适的人，合适的团队，这点是比较难的。包括我们其实在寻找到赵老师这边也是花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也去有撬动赵老师的一个用了这个作品去撬动了赵老师的一个兴趣来做，包括我们刘导这边也都是一样。然后制作上面，因为它制作难度，所以就是目前国内做能接这样的一个单子的制作公司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花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当然我们也是为了说给观众展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最后选择是 3D 的一个形式，因为相比较 2D 来说 3D 在展现气势磅礴的这上面的氛围会更合适， 更有代入感。 对对对对对， 那光那水 是光影的效果也会非常的细腻。其实刚刚也提到航海主题的这种动画制作难度是很高的，其实提到航海就不得不提我们剧中的四位船主角了，就是这个灵船各种船，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角的座驾，这个我们的青龙船哈、啊，这是青龙船的一个算是什么前期的概念图吗？ 对对， 设计图， 对 设计图， 对比较初期的一个设计图。 因为是青龙船，它的速度很快，所以你肯定不能把这条船设计的是很臃肿，很 对，所以它很流线型，很细长。 是， 当时设计的时候说不说那个要按照跑车的这个感觉了？ 对， 我们加了四个轮子， 加了四轮驱动装置， 厉害了。 上是。能变成一个像这个兰博基尼一样的跑车的感觉， 哇，这绝对是 海上跑车吗？ 不愧是太子座驾。 对对，是的是的。 好，我们看这个，其实青龙船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扬起的风帆也非常有那种速度的感觉，就是你感觉这是绝对是一艘速度非常快的船。而且熟悉原作的小伙伴也应该知道青龙船它的动力其实很多都是靠这种机关来驱动，一方面是灵力，另一方面是机关来驱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它的这个这算是对对，这种各种轮子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从这里面来的？就是 对，因为是本身想要把它变成了那种像跑车一样的四轮驱动，所以因为其实原著小说里写的是应该是一排是一排外面明轮八个暗轮八个，所以说是两侧一共16个轮。我们觉得16个轮的那个效果不如4轮显得更加干净利落一些，然后而且也可以把一些就是加速变速的细节在这个轮子上面去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4轮的方式。 那除了主角的坐骑青龙号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船，包括这个是白虎船，可以看到那个船头就有一个白虎的形象，非常的威猛啊。 对， 包括这个是火山丸号，火山丸号应该是 在剧中 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的一个船。其实你会看到这个船上面还会有建筑，而且这个建筑也非常有日本的特色。 对，因为这也是去找 有依据的。对，这有依据。 让我想到了大阪城，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有一种很有名的叫安宅船，然后安宅船上面还有什么铁甲船，都是这种类型的船。然后它上面是有天守阁的，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取了它日本一些本土的船型去把它杜撰的更加神奇一些。因为它是火山丸号，所以说整个船的底部就是我们让它是有一些、 哎、还真是 有一些透着火山那个脉动的感觉， 好帅啊、嗯、 太厉害了。大家有说啊，如果真的按16个轮子去做就成了坦克了。我这个叶子青小朋友，你的脑洞很棒。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前置后驱。很好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贪狼的船，叫做摩加 罗 号。那这个船就是明显的很有海盗的感觉，而且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贪狼其实是一个在战斗方面绝不手软的一个人。 对， 对， 很毒辣。 是，对，这艘船是显得就是阴气沉沉的，因为它是可以随时在海底潜入到海深海里面去伺机去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去伏击所有的船， 好像是青龙船，它都可以一口 吞 下， 直接 吞 到鱼。 哇！所以说它的体积差距是很大的，青龙船直接能被它吃掉。对，可想而知是一个多大的船。 那看完了我们剧中的一些主要的船只，咱们还是回到主角群的设定上面。刚才给他看的还是那种就是这种形象概念图，包括刚才雨晴和两位也都提到过啊，说我们这个主角身上其实带的一些小配饰，包括他们的衣服的这种纹理。其实都有着故事呢。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这是 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吗？是不是？ 对，这是幕府将军 的一个草图哈。 对，因为我们在讨论幕府将军到底要多壮， 对，这 三个版本， 这跟之前的那个小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对，因为小说里面其实介绍他应该是一个会比较猛一些的这么一个将军，但在我们这边重新设计里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人物的人设方面，就是会比较还有他自己的性格，他自己的故事。对，所以就是会饱满一些吧。 是，您可以看到在原著当中，确实幕府将军的每一寸皮肤基本上都覆盖上了铠甲，我们这个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还原啊。我们再来看，这是他铠甲的一个设计图。哇，感觉这是很复杂。你可以看到那个左下角的小图里面每一部分是什么样子，还专门做了标注。那如果要设计这么一个人物形象的一套铠甲，大概耗时会多长时间？ 这个时长并不是很确定，因为大家要找一些资料，然后我们的设计师之间也要探讨，然后再由我们的厉害的美术师把它画出来。然后其实时间有时候并没有去计算，而是我们还是看效果，什么就怎么样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然后就来做定稿。 所以肯定还是会经过反复的沟通， 对， 反复的这种推翻再重来。 应该不会推翻重来，就是还 是 会 做调整。 对，会有些微调。 其实最大的调整估计赵老师这边也就是我可能跟他会更多那个吧，因为涉及到他这前期做完了以后，中期那边的就会涉及到建模的制作难度上面，所以他这边 陈刚每次都是说赵老师你能不能弄得简单 点。 真的是非常苦啊。 这个也要为中期说句话吧，确实是，也是这个因为这个实现的时候，这听到人民币的声音啊，就是 人民币清脆的声音， 对，最终还要呈现出来，这个实现也是要考虑的。 是，看大家有说这个幕府将军，没错，我们看到的是幕府将军的设计。现在来看一看男主角建文的一个形象设计图，这是属于油腻太子装的那 一套。对，油腻太子装的状态， 也是有很多的衣服上的纹饰也都做了标注，包括靴子，包括头顶上的那个发冠， 对对， 也会 都做了比较明确的标注。而且他身上的这一套花纹其实还是有讲究的，为什么会给他做一个花鸟的？其实就是说，就是想让建文这现在的状态去体现在他的衣服上，就他像是一个金丝雀一样被皇家养在笼子里面。对，所以说整天就是 养尊处优 拈花惹草的一个状态，所以就给他的衣服上是这样的一个纹饰。 是，大家想想我们男主角出场的第一幕是在干嘛？ 钓鱼 啊。 一个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 哎，再来看看这个花纹是不是就是建文身上的一个花、 对，就是建文身上的那个花鸟纹。 哇， 好 细致， 太细致了，真的。 对， 我看到 了，为了给中期降低一些难度。 嗯，再看看，哇，大家有说设计腿软，看了设计腿软，嗯， 对，我们也是怕中期看到我们的设计腿软，所以我们主动把花纹画出来给中期。 再来看一看这个。这个是， 这是七里身上的花纹，对，因为 是日式花纹， 对，因为加了很多日式织锦的一些感设计感。 哎，我插一句啊，你看七里头上那个红色的小发饰，是不是它的珊瑚呢？ 对，这是剧情里面说的它长出来的珊瑚。 嗯嗯，那所以其实这个珊瑚会不会随着剧情的深入 直接变烫？ 不要不要啊，好害怕！就这样挺好的， 对， 可以当一个 了 当一个小发卡来看啊。这个是。嗯，他头上戴的这个，这算是什么蓑笠？算是什么帽子？ 斗笠 ，嗯， 而是一个比较日式的这个斗笠。 嗯嗯，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忍者的形象嘛， 对 对 对，感觉很酷。 哦，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珊瑚上的纹路，天哪， 好 细致。 嗯啊，我们的女主角亮相了呢。 哎，其实我们说点好玩的，就是大家如果每个人可以有一种海藏珠的力量，大家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力量？笑什么刘导，刘导先说这样鬼魅一笑来。 这个我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就是那个这个人民制造人民币的能力， 制造人民币， 这样 哪里有制造人民币 这种生物吗？ 对，这样的话我们片子能够做的啊更加分钟数能够更多。 不知道聚归寺的这龟僧们你们有这样的贝壳吗？那雨晴呢？ 那我就说点更现实的吧。我希望有一种有那种做资产能力的海藏珠。 对，大家都这么现实。 大家怎么都这么现实？我本来想说， 这样我们的片子里面就可以出现各种大家想看到的人和事，对，和景，然后就看 别着吧啊。 对， 好，我们的制片张制片， 想两个吧，第一个如果是 明明每个人只有一种超能力好吗？ 那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两个呢？就是沿袭了他们前面的现实一点的能力的话，那我就是选择一个魅惑的能力。只要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的人，就8月16号都会来看我们 的 海底针对。 那我先问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啊，大家有没有被我们的张成刚制片魅惑呢？如果被魅惑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弹幕来给我们打 call 啊。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那可能就是中二一点的，就是召唤神龙吧，在青龙船上召唤神龙。 召唤神龙，想大家想的都够好的哈。 那小梅姐呢？ 我本来还想说，我就像七里这样，就只要头上长一个漂亮的，可以当做装饰的这种小什么小珊瑚啊、小珍珠就可以。没想到你们都这么现实，哎，没法聊了，没法聊了。我们继续看下面。哎，那马达呢？ 要是我的话，比较想要乌龟。 乌龟？ 对啊。 为什么呢？ 长生不老啊。 你想你是有做龟僧的潜质，我觉得 多酷啊。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啊，来看这张还是七里身上的一个花纹的设计图。那到了这个我们的阴阳师这里的话，其实也是有比较细致的一些设计的。可以看，哇，终于看到阴阳师摘下了他的帽子，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的画面中间。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衣服上的绳结的设计，其实都有。 对，因为还是会参考一些，毕竟它的文明是来自于东洋日本，我们还是会比较考究日本当地的会用的一些装饰。对，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它就是日本来的。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稍微快一点来看这些图片。那下面就是男神正体都了。郑提督这一身真的太帅了，尤其披上披风的更男神了，是不是？ 对，想象他在船头站立。 包括这是衣服上面的纹路的具体一个细节图。 对，就是具体到衣服纹路都会给到。 哇，真的就是很难想象你做这样一部动画，这么多的主角登场，每一个人的细节都不可以疏忽，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量，是不是？我们再来看，这个也是他衣服上的一些，可以看到这是小龙吗？就是在纹样的设计上面， 这个 会有龙， 不能是龙， 对，不能是龙， 是缺一爪，缺一只的龙， 对， 四爪的， 它是 算是 蟒， 太子 吗？ 对，龙只有皇帝才能， 差点气正提督， 所以这个他其实这个正提督他会就是穿一些像蟒或斗牛之类的这种级别的 纹样，但龙绝对不能穿、嗯、 是的， 是不能穿的呀， 就是要比龙少一爪是吧，少一只。 嗯，他穿龙这个故事一开始 这是见闻 对，反派的居心就已经暴露了， 正题都亡 哎，包括这个 是见闻身上的服饰、嗯，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腰带上面的纹路是一个 故事，是一个连串故事。嗯、一开始，见闻作为一只笼中鸟在海上飘摇，然后他遇到了鲸鱼，然后遇到了巨龟寺等等的，就是他这是一连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梗埋在他的这个衣服里了。 嗯， 以后其实埋了很多梗，大家可以渐渐去发现。 看大家到时候是不是会在我们的动画当中暂停去看细节，暂停去看。看故事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知道一部好的动画肯定也离不开声优的这个全力支持和配合嘛。那我们这次也是是不是邀请了像例如图特哈蒙、山新都有加盟这次的配音工作？ 对，山新大大、 啊、没错，对，有山新也有这个就对图图、嗯。 那现在我们放一个小小的视频，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声优的精彩演绎。 唐日天啊，请你保佑我腾格斯学会操船之术，重振蒙古水师。陪我船，你陪我船，不然我把你摔成一坨牛屎。我攒了一年的银子才从泉州买上无毒痕号啊，呸，第一次出海就被你的船给撞坏了。你还没陪我船呢，必须走。 嗯，大家有说啊，声优就是看脸分角色，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图图好像每次都是配非常勇猛彪悍的这样的角色， 很有即视感。 是，好的，那说到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要靠我们的动画正片上线之后，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去围观。那节目最后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来，有什么想对我们的粉丝说的吗？对我们的动画粉丝， 我就先说， 嗯，刘导， 对，我就把我这句话先掰成两半啊， 嗯， 前面那半呢，就是我先说，今天虽然我们三个这个组里也是比较重要的三个工种吧，来到这里、嗯，但是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啊，嗯、中期有大概得有七八十人参与，然后很多声音什么的，他们没有来，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多多关注，说还没有来的我们的同事们、嗯、战友们，然后多去也关注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是要看到幕后大家的辛苦付出。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希望 大家多 去 关注， 然后去为我们 打 call。 好的，嗯，雨晴， 我今天也是代表了我们团队来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设计，就是说如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多多给我们提意见，然后以后我也会带我们设计团队来多多跟大家见面。 嗯，所以我们的制作方也会和我们的小伙伴们多多交流的哈。那我们的张成刚制片， 我这边呢，就是其实代表奇异感谢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刘导和赵导这边对于这项目的一个付出。因为总体团队几百号的人都是加班加点的一直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前后其实就是在一年的一时间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是大家真的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好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也在这地方感谢大家这样的付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赛金奇， 感谢我们所有制作团队小伙伴们的付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啊。我们的黑色夜天使说好，你们成功的吸引了我那我们就这个月中旬一起在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上、手机屏幕上去欣赏这部伟大的航海冒险吧。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啦。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今天晚上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 下書きくけこんなにもさしすせソフトクリーム工場ラップで1個目